始终要下垂。我已令你快乐，你也令我痴痴醉。你在我心，不必再问记着谁，留住眼内每滴泪，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？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？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？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沉默是金曾经入选1988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。这首歌由张国荣作曲，许冠杰填词。他同时拥有三个版本，即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各自的独唱版本，以及他们的合唱版本。这首歌有着东方神韵，张国荣的旋律深谙粤语的精华，而这种优美的转调就像在聆听妙曼的经典乐曲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沉默是金》。 不再自困，但各有分数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沉默是金，是非有功利，实现我无法辨认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又领悟风痴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有高岭，实现我凡人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。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少年人，洒脱地做人。继续行，洒脱地做人。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。 《倩女幽魂》也是当年电影《倩女幽魂》的主题曲，由鬼才黄沾创作，一位是人间才子，一位是旷世美男，两位艺术家级别的音乐人在《倩女幽魂》这首作品当中，以阴阳的角度演绎出红尘的传奇。这段传奇里有美梦，有热望，有泪光，还有方向。一起来听到《倩女幽魂》。 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？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梁博《当我靠近你》。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，看着你无助的表情，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。当我

今天的事，无谓去知，不要问意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国荣《奔向未来的日子》。 无谓问我一生的事，谁愿意讲失落往事？有情无情，不要问我，不理会，不追悔，不解释。无泪无语，心中鲜血涌出不愿你知，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，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。无谓问我伤心，无谓去想，不再是往事。有时有阵时不得已，中间经过不会知，不会知。不追悔，不解释意思。无泪无语，心中鲜血涌出不愿你知，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，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。无谓问我伤心事，无谓去想，不再是往事。有时有阵时不得已，中间经过不会知，不会知。 虽然也有一些以我作为歌名的歌曲，但是说到经典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必定属于张国荣这一首《我就是我》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单凭这一句话，就是张国荣对于自己最好的定义和描述。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，也预言了他后来的结局。即使是这种极大的阴暗的差异性，去作为度过艺人的一生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或许也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吧。一起来听到来自张国荣《我》。 神造世人，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，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，快乐做人。

还消失的光。有些风光，我们有些紧张，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，面对那些无法形容的表情，那些寂寞的踪迹被眼前的喧嚣淹没，让我有些依依不舍。 脱风光，一路会有坦坦声回答。我要飞越旧的想象，载着你慢慢流浪，甜美的梦中白些浮夸。我要飞越人潮海洋，载着你开拓风光，一路会有赞叹声回荡。我要飞越旧的想象，载着你浪漫流浪，最美的梦中带些疯狂。 我的爱充满了能量，随时都为你发光。 我们悄然邂逅，在银河中漂流，眺望遥不可及的美丽的宇宙。太阳温暖依旧，春天攀上我的山丘，而你一直在身后。想要你洁白无瑕的光，从未拥抱交换日夜和冷暖，只好围绕等你到天荒。来呀来呀，我住在云的对岸。